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好像有个志愿者，愿意讲讲上周的心得。那个 Carol 在不在？ 在， 哎，好，那个声音听起来不错，你要不要讲讲啊？上礼拜你听懂了没啊？应该听懂了是吧？ 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可是当然听懂了，跟要自己全盘讲出来，大概有一点差距。 没关系，那个你就是你讲你的 take away，就是你上堂课你听到你自己觉得这个重点在哪里？这个没有对错，这个呢就是你觉得这个就是重点，那就是你的重点。来讲讲那个，讲大家哦，就有的时候啊，也可以有些同学开始做点 sharing，至少哎，我们有些讨论，其实对所有同学来讲也有脑力激发，这样也不错。好，Carol，给 好， 你。 好，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哦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上一堂课学到的一部分。我当然整个很仔细听老师讲的，可是我觉得我就讲一些我想要 share 的部分。那老师讲到说，文殊菩萨他问疾呢，他的问题，第五个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他的问题是：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就白话来讲，就是说生病的菩萨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怎么样调伏他们的心？我们知道，身体病其实也就是心理病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维摩诘居士他的回答是说：我们应该要破我执，或者说破我想。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我们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，我们以为四大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身体是真实的，所以才会生病。所以他认为第一个要破我执。那破我执其实不包括我们对身体的执着，还包括我们的想法的执着，包括我们感受的执着，我们这些都应该要放下。第二个是破我想。法想，那法是我的对境。地水火风并非真实的存在，误认为万法存在就是颠倒妄想，所以要把万法存在的这个想法放下。然后《维摩诘经》里面也一再强调要放下二元对立的观念，一切皆平等，凡夫即是涅槃，所以我们应该放下。对，我们应该要放下分别，对一切平等看待。简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破我想、破法想，最后连破我想跟法想的这个想法，我们也都应该要放下。也就是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，穷空到底，才能够明心见性。然后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又想到说，老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讲过。二乘人执着于空，凡夫执着于有，那我们应该要空有都不着，最后连空有都不着的这个想法也应该都放下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放下一切的执着，放下所有的束缚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也就是云何调伏其心里面修慧的部分。维摩诘居士所做的答复，然后证悟其实要福慧双修。那修福的部分，我们就请老师继续帮我们讲述。谢谢大家。 好，谢谢 Carol，讲得很棒哦。那个，他还帮我布置作业，下面要由我来讲。好，哎，这个讲得很棒啊，你真的重点抓出来了，因为他这整个第五品啊，不是第五品，就是第五品的第五个问题，就第五个这个讨论啊，就是说有疾菩萨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调伏他的心，这个地方啊，两大重点。刚刚 Carol 帮我们复习的就是第一个大重点，就是在讲慧，在修空性的智慧这一段啊，这一大段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空，什么是空性。哦，这个空啊，当然你说万法无生，但是它这边有法门哦， 或者说他有告诉你这个次第怎么修哦，你第一个要先知道啊，这个万法后面啊有一个这个我啊，地水火风合的这个我啊，其实后面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啊，先把我想，把对我的这个执着先放掉啊，要把它空掉。再来呢，万法是实有这件事情哦，也不是真实的。其实万法后面也没有一个我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要断法想，也就是说要能够法空啊，或者是空掉法执。那最后呢，我要把我执法执都空掉的这个空，这个空想也得放掉。那这个时候啊，那就是我空法空，空也空，穷空到底，所有东西都空完了。你知道，其实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空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你都不能执着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就明心见性。我们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前两天在跟 Carita 做讨论，就是跟他讲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这个佛啊，只是分正佛。就是你还没有就近涅槃，你只是从这个梦境里面出来了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因为上次我想说，哎，就前两天 Carita 还在，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明白，所以我想连他修，就是学了这么久，这个地方都还有点卡住的话，那其他同学可能还得再听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你把这所有的世间的所有的东西啊，你知道全部万法是无声的，都是空的，而且最后连空都能放掉的这个时候，你叫明心见性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说见性成佛，你是不是圆证了？圆证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圆证就是已经就近涅槃了，再也不用修了，你已经圆满了。你这个时候啊，还没有圆满，你只是证得了空性，你在理观的部分圆满了。哇，你真的厉害，你证悟了，证到了空性。也就是你从梦境里面醒来了，但是现在你刚从梦境里面醒来，所以你是睡眼惺忪。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出门？这个上学、上班干嘛还不行嘛？你现在还有点头昏脑胀，眼睛那个都还没洗脸刷牙呢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得继续修。我们所讲明心见性。这个叫做分正佛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大菩萨们，他们也叫做佛，因为他明心见性的，就称之为佛。但是他没有圆证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哦。那么他还得继续修，怎么样去修？就是先啊，前面那一段，我们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的，所以你是从从假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假象，从假呀，你先入空。之后呢？哇，你证得空性了。如果你一直执着在这个空性里面，你是没有办法圆证的。这个时候啊，理观你达到了，你现在要试修了，所以你要从空呢，你要再出假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就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讲的。你空也空了嘛，证得空性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停在这儿啊。你这个时候虽然明心见性了，可是你还没有圆证，所以你要试修，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去行六度，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，你才有办法无所受而受诸受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我前两天我反正讲名字没关系，那个 Linda 也是跟我有个 conversation，我们真的很有感觉，你必须先对空性有所证悟，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或者你在这娑婆世界每一天过日子，你才是真正的有在修行。像我们对于空性的体悟，或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空性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每一天过日子，就是只是在过日子，我们就觉得所有事情是真实的嘛，能拿的就拿嘛，能干嘛的就干嘛，所有事情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那么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。当你学过了空性以后，你再过同样的日子，你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，你会告诉自己，诶，有的时候该让就要让，该忍就要忍，忍让并不吃亏。因为你知道， 忍让的后面是有更大的功夫，或你今天忍让这一步，因为你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，你的心态，你每天过日子，那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就是说，以前啊，每天过日子就是天天造业，但是现在，当你有空性的基础，你再去过日子，你每一天都在修行，你在过同样的日子，空性之前是在造业，空性之后你是在修行。所以这边就是讲说，当你空也空，对空性已经有体悟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又可以从空出假。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去行六度了。你知道没有可度的菩萨，也没有被度的众生，也没有菩萨度众生这件事。你度了要当没度，就是在这边所讲的无所受而受诸受。啊，所以刚刚我们复习完了空，那现在呢？从假入空讲完啦，那现在呢，要从空出假，是有极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过日子了。不管你是居家生活，还是你要去职场上班，还是你到外面去面对一切的人事物，以前是造业，从现在开始是修行。没有人说我们已经圆满了，但是。我们每一次的起心动念，你要记得，以前的起心动念，你就是让这个起心动念你就 get carry away 哦，你想骂就骂，想买就买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对吧？就是我就是这样子，有什么不行？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虽然有了第一念，但是你能够把那个念啊止在当下。哦，你这个就叫做修行，起心动念不怕，就是怕你不觉，哇，让你这个念啊，一念变二念，二念变四念，然后无数无量的那个念头把你带得团团转，然后你就迷失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修行，我们有些同学在这边学禅修禅坐，所以你有办法又回到那个 awareness，又找到，又回到那个觉知当中。哦，那么你知道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出去行六度，你不管是布施也好，你不管是持戒、忍辱或者禅定也好，这个时候你是无所住，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而且你知道，畏惧佛法，亦不灭受而取证也，就是当你还没有圆证，这个畏惧佛法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没有圆证呢，你现在可能顶多是明心见性，你证了空性了，但是你也不过就是分证佛，你只是你现在什么状态？就是你看到眼前的那个毛，你已经知道它是影子，但是你还是看得到影子。这样子讲，不知道够不够清楚？之前呢？我们看到那个毛啊，一开始还要带回家，后来可能不愿意带，不需要带回家，但是还觉得那个毛是真实的。现在呢，你证得空性了，我空法空，空也空。你现在知道眼前那个毛啊，其实是个影子，那就很棒了。还在受诸受，但是你是无所受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影子，但是你还看得到那个影子。那么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你也不过就是明心见性了。哦，你是分证了，可能成佛，但是你看到的是初二的月亮，你并没有看到这个十五的月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畏惧佛法啊，哦，玄奘翻成什么？若于佛法未得圆满，看到没有？未得圆满就是你没有圆证，你还没有究竟涅槃，你还没有完完全全到彼岸。那这个时候你不能灭受，你不能够断灭。你能不能够把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全部把它给干掉？你该上班你就上班，你该煮饭你就煮饭，你该度众生你就度众生，你该干嘛就干嘛。啊，色身有苦，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。啊，你要这个，然后呢，我即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但除其病而不除法。这个句非常重要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就是苦其所苦，乐其所乐，慈悲喜舍。我自己不但调伏，我要调伏所有众生啊！我跟众生，其实佛菩萨众生不是无二无别吗？没有人我的分别。你要除掉的是病，你要除掉的是对外界的那个执着， 你并不是要除掉那外界，你要干掉的不是色身触香味触法，那个没有办法被干掉的。你要干掉的是你对色身香味触法的那个执着，那个才要断掉啊。所以你要断的是执着，不是要断外境，也不是把你色身给灭了，是吧？你没有色身，你怎么修行？色身很重要啊，外境很重要啊。这就是上堂课我们也讲到以幻修幻。那么以幻修幻就是我们整个佛教大乘思想啊，但首先你得知道外面这个是幻境嘛，你都不知道它是幻境，你怎么以幻修幻呢？是不是？你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幻境啊，那以实呢？那就只能修实啊，那个实就是你以为所有东西是那个应该叫以假修假，你在那假象里面最后修出来是假象，但是你以为那个假象是真的，所以你永远得不到真相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幻象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力以幻修幻、哦、那这个、啊、就是后面我们所讲的慧，就你已经知道它是幻象了，那这个时候你有能力以幻修幻、哦、他告诉你未断病本而教导之，我记得上次讲到这边就是要把病啊，所有病的那个根本给找出来，然后把那个病本给断掉。何谓病本？未有攀缘，从有攀缘则为病本。何所攀缘？谓之三界。云何断攀缘？以无所得，若无所得则无攀缘。何谓无所得？未离二见。何谓二见？为内见外见是无所得。好，到这个地方他告诉你什么东西是病本，就是你以为外面这些东西是真实的，所以你不停的去攀它、哦、所以攀缘什么意思？一直去跟它搅和、哦、你觉得它是真的，所以你不停的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外面的所有一切外境上面做文章、哦、不管你是想要带回家还是一除这个除一怎么叫做除之而大块，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在这攀缘，这个就是病本。那你攀缘攀缘其实就是在三界之中攀缘，三界是什么？三界就是我们讲的欲界、色界跟无色界，以前有讲过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六道，就是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，不停的轮回，你走不了的，只要你还去攀，你就在三界里面。那你怎么去断攀缘呢？这时候就讲，那你攀缘，所以你在六道轮回里面，那你如何做到不去攀缘呢？云何断攀缘？哦，那你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以无所得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知道外面的所有的一切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我们的这个因缘，某一些因缘让你妄以为它存在。你就把你自己想成你在那个 VR 里面，所有的一切这么真实，你都已经忘了。连在那 VR 里面的你自己其实都是假的，那你唯一能够从里面出来或在里面不惊不恐惧，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情绪的起伏，那你唯有什么呢？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的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记不记得心经里面讲以无所得故，所以这些菩萨们，那所以才能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就是以无所得故。心经就从这边讲，因为一切法无生嘛，你无所得啊，无所得当然你就不挂碍了。那你没有挂碍的时候，你就远离颠倒梦想。你会颠倒梦想，因为你以为它是真实的。那你远离颠倒梦想，不就究竟成佛了吗？究竟涅槃了吗？所以你只要知道一切是空的，你就无攀缘。那无所得，你怎么无所得？其实都一样，就是远离所谓的二见，内见与外见。内见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能。外见呢，就是你所讲的所，能与所自己攀缘外境，是这个地方断掉，你就断了，你就能够证得无所得。这一块，这一大段，就是在告诉你。怎么样能够真正的，就其实这边讲就是怎么样啊，你能够治到，能够把这个病的根本给消除，因为他现在在讲有极菩萨要怎么样去观嘛，这一段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去观。 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讲哦，下面都很重要哦。这边还有两句啊，这整段才完。文殊菩萨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，未断老病死苦，是菩萨菩提。若不如是，己所修治为无慧力。譬如圣愿，乃可为勇，如是坚除老病死者，菩萨之位也。到这里啊，整个这一大段就是第五个问题算是结束了哦。后面这两个也是在继续再做一个 summary， 就是说菩萨啊，你要调伏其心啊，你要断这个老病死苦，就是其实就是断生老病死苦，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不要再回来了，你怎么样这次死了以后别再回来哦，还要再回来叫死亡，死这个断气以后不用再回来，那个叫涅槃。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不用再回来？哦，他就告诉你，那你啊，为了断老病死苦啊，其实也是断生苦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调伏其心这个方法，就是所谓的觉悟之道。菩萨菩提就是觉悟之道，就是告诉你刚刚我们所讲的哦，刚刚 Carol 帮我们复习的那一段，还有我今天所讲的这一段，全部就是在告诉你，你要先有空性的智慧，然后在空性的智慧基础之下，你要再修六度，你回来救苦救难。所以前面修慧，前面呢是上求上求佛道，后面呢是下化众生啊，所以是福慧双修，是吧？悲智双全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菩萨道。他说你要这么做，你就可以断生老病死苦，这个就是菩萨菩提。菩萨菩提就是觉悟之道。他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若不如是，那你这个修行啊叫做无慧的力，就是你根本没有空性智慧，你所做的这个利益啊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度六道，你自己都没办法度，也没有办法真正度别人。他说你好像啊，你要战胜你的敌人，你必须，你什么叫做勇？勇者，你就是要战胜你的敌人，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能够落地，你只是嘴巴空讲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怎么样去断这个除啊，就是断的意思，断自己也断别人的生老病死苦，这个其实就是菩萨道。哦，那到这个地方啊，对于我们前面所讲的两大段算是有一个结束了啊。那我们这边前面五个对话就算是结束，但后面还没完哦，后面还接着很精彩。接着啊，这个比有疾菩萨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啊，比有疾菩萨要作是念，要怎么样的去观想呢？如我此病非真非有，众生病亦非真非有。好，阿国，你要做事观。你说我这个生这个病啊，你说我有没有生病？其实我没有生病啊，因为地水火风都是空，我这身体也是地水火风假合而成，有什么生病？其实没有生病。从体性上来讲，其实真的是这个病也是假的，地水火风是假的，身体是假的，生病也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，所有一切都是假的。但是在事相上面呢，好像真的是生病了。其实众生也是啊，众生病亦非真非有。从体性来讲，万法即空，不要认为这个真的生病了。但是从相用上呢，的确好像显了生病的样子啊。所以啊，它是同样的意思。因作是观，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，即因舍离。这边再做多说所以者何？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，爱见悲者，则于生死有疲厌心。若能离此，无有疲厌，在所生，不为爱见之所缚也。所生无福，能为众生说法解福。我们先到这个地方看一下。他说你要做如是观哦，不但说我自己生病啊，非真非有，就是你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啊，就两边都不着，空有两边都不着，众生的病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要做事观，对于这个所有的众生啊，你如果你当然要对众生有 悲心，这个是 毋庸置疑，你有大悲心才会度众生嘛。但是你如果是爱见，就是你是有这个什么叫做爱见，在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有执着的啊，是有这个分别心，有执着的，是有情执，有感情，有这个个人情感在这里面，有个人见解在这里面的话，那你由这样子的情况去行大悲啊，你得赶紧放下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因为你有爱见的时候啊，你是有分别执着，你就肯定有烦恼。当你有烦恼，认为这所有的东西是实有的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走得太远的。什么样的情况你能够永永远远走下去，永远不疲惫，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整个东西是假的哦，你才不会疲惫。如果是真的，你有了这所有的烦恼，你肯定到某一个点你还是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，不管你能够支持多久，总有一天你会疲惫。所以菩萨为了断除客尘烦恼，你必须要断除客尘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，什么叫断除客尘烦恼？客尘烦恼其实一个在楞严经里面出来的，佛陀啊用客人以及这个灰尘，客尘啊是一个是客人，客人是怎么样？客人是来来往往的，我们是主人，主人是不动的，客人是来来往往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是虚空之中所飘荡的那个沙灰尘，虚空不动的，灰尘呢，灰尘会上下飘移，所以他就用客尘啊，客人跟尘沙啊，这个是灰尘来比喻我们这所有的这个烦恼。其实讲的我们这个外境，我们所有的烦恼，你必须断除这所有的客尘烦恼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去取大悲心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才有办法持久下去。如果你是有爱见悲，就是说你啊，还是这个还真觉得自己在度众生，或有众生可度，或者是在度众生这件事情实有，那你能做多久？来，5年、10年、20年、50年，永永远远下去，总有一天会累啊。那所以你爱见悲者，则于生死有疲厌心啊。那因为你必须要爱见者，你必须，如果你是爱见的去有这个行，这怎么说啊？去行这个大悲心，你会疲惫。所以他告诉你，爱见者，你必须要对生死，你要把生死给放下来，也就是你要知道，其实生死也不是真实的，你要把这些全部放下来，才不会有你这个疲厌的心啊。就是告诉你说，我们行大悲心，我们救众生，但是是不能够认为所有一切是实有的，你要是在无所住而行布施才可以啊。你不能有爱见之心，你必须是断了客尘烦恼而起大悲心，那这个样子你就真正的能够没有疲惫的继续走下去。若能离此，就是把那个爱见心啊给离开，那无有疲厌。如果你是有执着有爱见心，觉得一切东西还是实有，那你最后终究会疲厌啊。所以在在所生，不为爱见之所缚也，所生无福，能为众生说法解福。其实也就是说，你自己啊，首先你得先把它解，自己要解脱了嘛。自己解脱就是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不是真实的啊，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，但至少你是在往放下的这条路上面走过去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从那个怎么样，那感情里面，那个执着里面完全抽离啊，就好像在那个梦境里面啊，现在有人跟你讲这个梦，你在梦境里面，你还没有办法醒过来，但是你在里面想方设法从那梦境里面想要醒来。我们的问题是在那梦境里面，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做梦，在那梦境里面是这么的真实，而且我不知道我在做梦，但是那个是最大的问题。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做梦 ，until 你真的醒过来。所以在梦境里面，哇，你那个情绪的起伏 ，right？ 那喜怒哀乐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记得。那个恐惧、害怕，或者那个欢喜、悲哀，我相信我们都在梦境里面经历过各种的情绪。当你不知道你在梦境里面的时候，那是这么的真实。 那首先我们要从梦境里面解脱出来，你才有办法也帮助，就等于说你无福了嘛，没有这些束缚了，那你才有办法去帮助众生讲法给他们听，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其实是在梦境里面，那他才有办法也从这束缚之中解脱出来。如佛所说，若自有福，能解彼福，无有是处；若自无福，能解彼福，思有是处。是故菩萨不应起福。所以就告诉你，你自己有烦恼，你有一大堆的这个执着缠绕着你，是束缚着你的时候，你想要去救众生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无有是处，大家应该看这个字，好多好多地方都讲无有是处，就是说根本不可能。那你自己没有这些束缚，若自无缚，你自己从这些解束缚之中先解脱了，你再去帮助众生，那思有是处，这才有可能做得到。所以他就这边告诉你，菩萨你绝对不能被束缚啊。哦，那下面呢就告诉你啊，这下面这一段呢、啊、就都很重要。他说何谓福，何谓解，贪着禅位是菩萨福，以方便生是菩萨解。哦，先用这个地方啊来举个例子，慢慢告诉我们大家，对菩萨来讲，什么东西是福，什么是解。他举个例子啊，你贪着任何东西都是福，甚至你贪着的禅定，禅位是什么？就是讲禅定。他这边举一个例子，任何一种境界，甚至是禅修的境界，这么棒的境界，我们不是就是想要禅定吗？他说如果甚至你对禅定的境界你执着了，那都是一种束缚。贪着任何一种境界都是束缚，甚至你贪着修行的境界，你贪着禅定涅槃的境界，那都是一种束缚。就是任何东西，即使佛法你都不能贪着，全部都要放下。你只要对任何一点东西，甚至是佛法，是修行，是涅槃，是禅定，是菩提，都一样，还是一样，都是执着，都是一种束缚。那么什么叫做解呢？解啊，就是要方便生，以方便生，方便是什么？方便生啊，以方便来受生。这个生就是说你是去受生，也就是说你是为了要方便，是为了要度众生，你为了度众生才来受生。就是你进入六道轮回，你不是被迫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们是被迫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们被迫在那梦境里面，因为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但现在呢顶多就是有人来告诉我们，哎，你知道你现在梦境里面啊，所以我好想醒过来，但是我就还没有醒过来。我已经跟以前的我比已经很不错了，以前的我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那现在的我是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但是我还醒不过来，但好歹我努力的挣扎想醒过来。你只要想醒过来，正在努力，你终究有一天能醒过来，那以前是永远醒不过来。所以以方便生是什么？方便生他又进入梦境，他又进入到那失火的 KTV， 但是他是这一次他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自己愿意回来，他是方便为了度众生他来受生，他不是被迫进来的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菩萨的解，这个东西就是哇，这个是怎么讲，这个就是空叫做真空妙有，就是你已经知道所有一切万法是空性，你不用再 go with 这梦境里面的游戏法则，你不用再 go with 这个go by 这个梦境里面的这所有的 game rules， 那这个时候你爱怎么就叫做游戏神通啊，你是倒驾慈航回来的，你是游戏神通啊，这所有人世间所有的这些 game rules 你已经完全不用再 follow 啊，你不用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这个时候你所有的神通都会显现。那你显现这些不是说、哦、我好酷哦怎么样，而是你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度化顽强的众生，这个叫做以方便生是菩萨解、哦、是正愿受生，发大愿我要来度众生，我随着众生流转生死，那么我是随着他的，但是我是自愿的， 哦，所以我是随着众生，因为我要来度众生，所以众生在三恶道，我就进三恶道；众生在哪，我就去哪，随着他们流转。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。你要有这样子的气度，这样子的修行，你就是菩萨戒啊。好，其实这个菩萨戒就是说，其实你已经断掉烦恼了，但是你还回到这边生死流转，其实你是为了方便众生。啊，你已经其实没有再受这个生死的束缚，这个叫做菩萨戒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哦，他就在讲到稍微再更深一点点，又无方便会服，有方便会解，无会方便服，有会方便解。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吧？方便是什么？方便是度众生，会呢？慧就是我们讲的，你知道空性的智慧，你知道一切是无声的，所以你看呢、哦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没有方便的慧，也就是说，你有空性的智慧，但是呢，你没有方便，你不度众生，你天天就是在证空性，你希望能证得空性，但是你没有发愿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是无方便的慧，这种慧啊，肯定还是束缚的你。这能听懂吗？你知道什么样子是无方便慧？想想看，是不是那些阿罗汉、小乘人、中乘人，他是不是一心要证得空性，但是他不行方便的，哦，他不度众生的这种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修慧不修福。那来世啊，你就是罗汉脱空钵，对吧？你就是根本跟众生没有结缘呐、啊。第一个，你有自己是没办法解脱的。万一你再过来，你也很难度化众生啊。所以你看，有些法师啊，我们随便举个例子，他讲法，你说特别好嘛，也不见得。但是他讲的就有很多的众生愿意听，听得很欢喜，那么能够被摄受，那就是累世累劫结了多少世的那个因缘，一听就喜欢。那有一些你没有。累世累劫，这个福德没有这个，或者以前没有做够，你讲的再好，没人听啊，这没办法哦。就是人与人中间的结缘都是同样的意思。那有方便慧，那当然就解了嘛。就是你修这个慧是在有方便的情况下修这个慧，也就是说你不但自己修慧，你还愿意去度化众生，哇，那很棒。这种慧呢，对菩萨来讲是解，就是菩萨解。那下面呢？无慧方便福，什么叫做无慧的方便？就是哇，你每天都去度众生啊，行善积德啊，但是呢，你根本没有空性的智慧，也就是什么？其实这些大布施家啊，我们说那个大慈善家很多就是无慧方便福啊，他做很多善事啊，帮很多众生，自己也在修，但是他没有空性的智慧。那没办法，他就还是在三界里面。那前面呢、啊，那个无慧方便，又无方便慧，前面是不是在讲无方便的慧？他至少还能够出三界。他虽然没有办法究竟涅槃，但是因为他修空性，他还能出三界。你后面呢、啊，这个无慧的方便啊，就是你根本没有空性的智慧，你就在不停的行善积德。这个是什么？修福不修慧。就是大象披璎珞，你再怎么有钱，再怎么装扮的好，你就是一个大象，没有智慧，它就是一个畜生，没有智慧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再做多少的善事，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因为你不知道空性，你以为这所有东西是实有的，所以你做很多行善积德的事情，然后你希望能有好报，不行啊，这是凡夫，还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所以有慧的方便，那就是解脱，就是菩萨道，有慧。哦，你行方便，但是你是有智慧的情况之下，那就是菩萨道是有解脱的。哦，这句话很重要哦。哦，无方便会福，有方便会解；无会方便福，有会方便解。那么后面啊，后面几句话就是在解释啊，什么叫做有方便会、无方便会？我们来看看啊，也不是太难。接下去就在解释刚刚的这个重点。好了，我们先看看，好，何谓无方便慧福啊？为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 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，是名无方便会伏。你看嘛，无方便会就是不修方便，但是呢却空，但是是有智慧的啊。无方便，不修方便啊，不去度众生，就会说你不是在你虽然修空性，你虽然有修空性，但是你没有真正用空性的大法去行六度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看这些有些菩萨啊，他是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，所以也就是什么，他没有在行方便。这些菩萨们其实还是有束缚的，是有爱见心的。他认为这些众生可能是实有的。哦，他这个在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的空性基础没有到位。所以他做的所有事情，庄严佛土也好，成就众生也好，都是有爱见心，就是那个心啊，并不是清净的。那他在空无相无作，这个空无相无作你也不用知道太细，其实就是在讲空性。那你在空性之中啊，在那里自己调伏，在自己 在空性之中好像能够调伏自己吗？你做不到的。其实啊，当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行方便，你在空性里面的证悟啊，也是没有办法真正巅峰造极，或你真正能够证悟空性。所以这种东西叫做无方便慧，就是你这个慧啊，你这个智慧啊，这个空性的智慧啊，绝对不是到位的，因为你是在没有办法行方便之下去做这个，去好像要证空性，那你所证的这个空性啊，绝对是偏空，或者是不是真空，并不是到位的。你所得到这个智慧，绝对不是究竟涅槃的智慧。好，这个叫做无方便会伏。那么何谓有方便会解呢？那当然你刚刚如果听懂，这边就肯定听懂了，是怎么样，就是你不以爱见心去庄严佛土，也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，你课程烦恼啊这些东西啊已经全部都放掉了，你真正明白到万法无生，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去庄严佛土，你去成就众生，那这个时候你在这种空无相无作的这种空性的智慧上面，你去修行，那才真正正可以有所怎么讲，你能够这个修行功夫才能做得到，你才办法有所证悟啊，在这个地方空性才有所证悟，那么以自调伏就不会疲厌，是名有方便会解。所以你看啊，前面的那个无方便会伏，我们再讲一下，讲的就是这种阿罗汉、小乘人、二乘人、小乘中乘。你看小乘中乘，它的空是什么？它是灭了色，它才能取空。所以它不停的在修空性，但它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到彼岸。你看小乘人，如果你要叫他去这个去度化众生的话，他认为众生是实有的啦，这些万法是实有的，哎呀不能沾啊，不能碰啊，我度众生我也是认为众生是实有的，我要度众生。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庄严佛土成就众生。而你有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在空无相无作之中，就是你在空性之中，你也是没有办法真正有所成就，就是这意思。那么后来呢，后面所讲有方便会解，就是你啊要知道众生不是实有的，哎，无可度的佛，无被度的众生，然后呢也没有佛度众生这回事儿，度了当没度，你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，那就行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在修空性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能有所成就，你能够证得真正的空性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因为今天讲的内容比较难一点啊。今天就是说比较不是完全是故事，就有一些理论在里面啊，我们就不要讲的太多。但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会接着讲什么叫做无慧方便跟有慧方便啊。那今天我们先再仔细回想一下哦， 我们有讲有吉菩萨，你要怎么观想？第一步，先观空，告诉你，我想要放掉，法想要放掉，连空想都要放掉。第一步，永远先观空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假里面，我们以为假是真的，所以你第一步要先观空。我们现在是见山是山，所以呢，你要先能够达到见山不是山的这个境界。第二步呢，你才从空啊能够出假，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只是在这个什么行善积德而已，你现在是真正在修行了，真正在行六度了。以前是天天造业，现在是在修行。哇，因为我们有空性的基础之下，你就可以受诸受啊，无所受而受诸受。你在没有，你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从初二的月亮慢慢慢慢一步步修，最后终于见到十五的月亮。你从睡眼惺忪慢慢慢慢修，最后呢，终于全部都苏醒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也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了，你回到什么那个阿赖耶识，你看到前面的毛，你已经知道它是影子，你就慢慢慢慢慢慢修，最后连影子都看不到了。这一段很重要哦，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你看到前面的，你看到的是，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幻影，那你就已经算明心见性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我们讲说你从梦境醒来了，但是后面还要慢慢修啊。好多要修的，哇，修好久好久好久，最后终于圆证了，啊，这个终于看到十五的月光了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在告诉你，哇，这个你在没有成佛，你在没有圆满之前，这个玄奘不是说吗？若于佛法未得圆满，你都不能够停，哎，你都不能够灭受啊。你都不能说把那个兽我要像小乘人一样，哎呀，我不要跟外面接触，我也不要看到你啊，我就自己修，不行的，你没办法的，你就必须以己度人啊，那个慈悲喜舍，喜众生喜你也喜啊，那众苦众生之苦啊，悲众生之悲啊，要这么的去做到，调伏自己，调伏别人，你要除去的并不是万法。万法没办法除去啊，你要除去的是对万法的执着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老是搞错了，说我要把所有的这些因缘都除掉。No， 你不可能把色法除掉，你也不会把因缘除掉。你要除掉的是对这所有一切法的执着。这个时候你呢可以断，你就断掉了那个病本，所以那你病就会好了嘛。那病本他就告诉你。就是因为你以为你不知道自己在梦境当中，你不知道自己在 VR 当中，你以为这东西都是真实的，就不停的攀，不停的攀啊，生生世世的攀攀。我们那个业力啊，那个不是每做一件事情，那个种子就跑进，你每做一件事情，就种了一颗，就是一个种子嘛，那个种子就进入你那个阿赖耶识嘛。这里面同学应该都听过《心经》，我们有一堂课有讲嘛。你这种子就进入你阿赖耶识啊，它就在里面发芽，哇，就有更多的东西出来，然后你就继续在这里面轮回，你的这个祸业苦越来越，那个雪球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所以你没办法。他就跟你讲，你想要从这里面脱离，你唯一可行的事情就是你必须了解万法无生。你在 VR 里面，你在梦境里面，至少这是第一步，先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然后再想办法从梦境里面醒过来。哦，好了，那他就告诉你说，这所有东西就是讲说这个二缘。之后呢，就会告诉你了。哦，他说什么叫，就其实整个大段后面，我们后面所讲的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福慧要双修的。你一方面要证得空性，一方面呢，你要度化众生。其实这是在 echo 前面那一大段。对吧，前面观空，后面出假，从空出假，前面呢先证得空性，后面呢你要在中空性的基础下面去度化众生，最后才有办法圆证。 所以这边就是在告诉你啊，用不同的例子、不同的面向去切入，告诉你什么叫做福慧双修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，这一段比较难，我们会慢慢讲。那我看下一堂课，第五品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完整个讲完。哦，那之后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可能再两一一天一堂半课吧。那之后我们就会讲第六品啊，第六品呢又开始故事又出来了啊，也很有趣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回向今天我们上维摩诘经的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 Carol 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，拜拜。 拜拜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 老师，谢谢老师。 谢谢老师。